等我俩养了儿子回来，再来孝敬你跟我娘。走了， 走吧，走吧，你走得远远的，你没良心的，没良心的，老哥啊，你跟来了，没事儿，没事儿，没啥事儿，就是程也跑了，他还打我，我亲生儿子，他不是人揍了。老哥儿啊，你是我儿子，你不闯祸还陪我唠嗑，你不生孩子一个人多逍遥啊！还是老话说得好啊，多儿多女多冤家，无儿无女活菩萨呀。这程毅他说我把他的婚事提黄了，可他咋就不说他让他爹我丢了多么大的人呢？ 在二里半的心里，提亲那件事儿给他的羞辱足以让他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 爹，爹，你今儿就给我提亲去，金针肚子大了，反正我娶定金针了，你听见没爹？ 儿子真大了， 大了。爹呀，你是不是让我跟你提呢？ 得做上饭了。拐子，拐子，走，咱提亲去。我说你这嘴咋比那屁还能放吗？ 哎呀，爹， 老哥啊，吃饱了就回来啊，别乱跑，别踩人家地，踩坏了人家不骂你，骂我。 干啥呀？干啥呀？ 干啥呀？我宰了他，那瘪犊子羊。 你想把我宰了？ 哎呀，让你提亲靠横杀脖子呀，呸！ 怎么还长着脸呢？ 咋还有脸呢？你爹不想招谁惹谁，就怕招谁惹谁，咱家还咋往下活呀？咋往下活？肚子长大了图乐啊，他爹能饶了你？他爹是谁呀？那整天哄哄着整二爷呢，你说你咋就把他姑娘肚子给长大了呢你呀？不要脸，咋就不要个脸呢你啊？败坏我们你呀、啊、败坏我们你 就。你这是干啥呀？儿子打疼了吧啊？ 我咋不要脸了？你打我就有种呢？年轻的时候才不要脸呢，先有我后成亲，那你咋活的？ 你管我咋活的， 就知道打我，你还会啥呀？ 啊，整死你我。 坏子，坏子。 我整死你！ 程毅， 来，你整死我！你整死我！你打死我！你，你听见没？他要整死我，他要。 拐子，程毅打了赵三的闺女，那叫程毅比赵三胆子大。哎，哈哈哈哈哈哈！爹，是不是这个理儿啊？啊！ 骚婆子，年轻的时候就骚的我没留个神，咋现在还不长记性呢？ 谁骚？没留咋骚啊？ 爹，干啥玩意儿？事儿是我干的。你今儿就给我提亲去，他爹要是不同意，你就跟他爹明说，我把他闺女肚子整大，让他爹自己看着办，算个啥事儿啊？ 败坏我吧，你们就败坏我吧。 爹， 干啥呀？ 干啥呀？提亲呗。 你干啥呀？ 搭把手，别把我放在眼里。 程烨愣是把他的拐子爹扛到了赵三家门口。 那二里半呢？咋不敲个门就爬进来了呢？ 你家地滑呗。 找我有事儿啊？啥事儿？快说。有事没啊？没事家走吧。走啊。 大叔。 金枝知道二里半来干啥，跟他打了个照面，就喜滋滋的走出了屋。 金枝。

回事？你刚才说啥？ 咱脾气不成，赵三家柴房就着了，赵三就杀了人，赵三就没走了。 啥玩意儿？说半天呢，是不是二爷？ 小偷，二爷让人逮着他。 小偷？ 那小偷还穿了件长衫。 哎呀，会不会是为了咱呢？ 咱咋了？ 咋了？非让我去提亲，那赵三生气了呗，生气就杀人了呗。那赵三不糊涂，除了二爷，别人他咋能随便整呢？别回家了。 咋了？ 那王婆子肯定来拼命啊，咱俩赶紧找个庙躲躲去吧。 嗯呐。 等王婆子气消了，咱俩再回来吧。 嗯呐。哎，咱家成业呢？ 跑了。 这时一个军官模样的人带着两个日本人走了过来，他们神气十足，身上的军刀和马靴还在闪闪发亮。 满洲国知道吗？ 哦，大皇帝啊。 对，满洲国皇帝陛下派我们来亲善保护你们。 哦，那啥，那有啥事啊？ 老乡，来了几个人，先到你村子看看，走了一天的路没吃东西，到你家里讨点吃食，再喝点水。 中，中。 大日本皇军 高兴高兴。 回去吧。 贵姓？免贵。翻译官， 别搁这嘎待着了，走吧，家去吧。 家去。哎， 他就あいつの家に行ってやそう。 大家还有啥食吃啊？ 粥。 一会儿给他们盛上啊。 嗯呐。哎，不躲王婆子了？ 躲啥王婆子呀？亲善的都来家了，王婆子还不得吓死啊？ 老柯啊，天不绝人呐。 东家家住，农家没吃食，就有老棒子粥，忍了吧啊。 行，吃什么都行。好猫的高兴的快玩，可不能没不大。 哟， 嘴咋了？ 日本人 哪村的？ 反正不是你们村的。 坐坐。 啊，太久，十万呢？有啊，六呢？ 哟西， 待几天啊？ 不长， 多住些日子。 哎， 喝吧啊。 嗨， 多么 啊，亮哥，啊那个多。 看我干啥呀？没吃饱，没了，不信呀，你们自个儿看看去。 他是个奴。 要是我们家成业在呀，我可舍不得给你们吃。真没了。 是没了，他不骗人，不信你和他看看去。 会，都哪家镇的？看得见我，俺那他的。 真没了，不信呀，你们里边自个儿看看去。来。 哟西，那该你的了，有没有？有。 两个日本鬼子急不可耐地跟着婆子去了后屋，但显然他们领会错了意思。禽兽发威总是要死人的。 我的羊比我儿子亲，我儿子跑了，刚跑的。要知道你们来家了，那村里人就不敢欺负我们了。我提亲呢就容易多了。 成业亲善的来家了，缘分呐、啊、你小子就没这个命，赵三儿更没这个命，逮走了活该。提亲那会儿你是咋瞧不起我的呀？凭啥瞧不起我呀？我说尽了好话，我攀你的枝儿啊，我呀，我要知道亲善的来家了，我还攀你的枝儿干啥呀？我不攀，不攀，我绝不攀。你们也是，早来呀，

就是在何燕怀上的，挺大的小子，让人家戳戳点点的。 可不，这上辈不留神，小辈都跟着遭殃。程爷要是看上哪家姑娘，那姑娘家也不会同意啊，准嫌丢人。 哼，这不留神呐、啊、就得遭殃，这遭了殃啊，可就说不清喽。 哎呦， 金枝，花啥愣了？回去加件衣服，想得痨病变死鬼啊？ 娘， 去替战袄。 娘， 你咋就知道哭，就知道叫娘呢？ 程烨，我知道你心里委屈，可娘是个扛事的人，只要娘不戳点，别人就不敢戳点。 那你爹呢？ 我爹， 我提亲那次，你看你爹那眼珠子往上翻的样，咋的？我是王八犊子呀？我爹说破了嘴皮子盼望你爹，哎呦我娘，赚尽了心眼子也说不整句人话，可他俩还不是铁了心的盼你家的真儿啊？啥亲家呀？我看是冤家，你爹就死活看不上我家，你也是个倒运的命，才刚两回肚子就大了，你说你咋不知道留个神呢？骚婆，找了你我这辈子也不能安生。骚婆，你骚婆子都是你败坏的我，你咋就不听使呢？你咋能大了呢？你咋就能败坏我呢？你个败家老娘们儿，你干啥？不许回去！ 肚子大了，爹娘也不要了。你是啥人？你是啥人？你不是人，你不是人！ 不听回去！ 我回去定了，我放 你。金枝儿，我嘴欠，金枝儿。我不好，我错了，你打我吧，金枝儿，你别回来去，金枝儿啊，金枝儿，金枝儿， 闹哄哄一晚上了，一男一女，老总长啥样？那小子还挺结实。 哎呀， 我们是自发军。请你去家军，管你吃，管你喝，还管你粮饷。 不行啊，老总，老总不行啊！她是我婆子，她肚子里也怀了我的东西，我家军了，她咋办呢？ 那不是野种，叫回娘家呗。 不能回去， 你想， 不能回去啊，老总。金枝儿，跟他们说一说，金枝儿， 瞧你把那娘们稀罕的，这小子没啥出息，看着没？这张纸就是军法，触犯了军法，给你小子治罪。 走。 你咋不说话呀，秦真儿？ 走！ 你咋不说话呀，秦真儿？ 走！ 我不去！脏婆子怎么回来弄死你？ 黑灯瞎火里，金枝的娘也服毒自杀了。 没了，都没了。 二女伴，你躲我远点儿，晦气！王婆为赵三死，这我知道，可他那婆子你真不懂，俩兵弄死的，死都不能好死。我看是那婆他自己个儿招的。干啥呀？干啥呀你？ 说去你了，俩人弄死的，不是他自个儿招的，咋的？ 日本人， 日本人也是人，能随便弄死你婆子？ 哎呀，算了算了，人都死。 呸！ 那日本人也不是个东西，就算是那婆子招的，那也不该杀人吧？去庙里烧烧香，去去晦气。 晦气？ 你家里都晦气？算了算了算了， 晦气，晦气，晦气！三哥呀，你婆子死的烈性，我婆子死的骚性，我里外里我不如你呀、啊！我不清白，程也不清白，就连我婆子的死都不清白，我做啥孽啊我？三哥，你在大狱里好吗？你清白到死都清白，你胆子大到死都胆子大， 我谢谢您的大恩大德。回家吧，赵三。